要的是你美丽的脸、哦哦哦、你温柔的眼。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九六九听资讯。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主播银奇。近日，冷空气将影响中东部地区，中东部大部分地区自北向南将先后出现4到5级偏北风，并伴有4到6度降温。民航预计将运送旅客6500万人次，约占全年旅客运输量的1/10。探亲和旅游是主要的出行目的。近日报道称，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于近日证实，已经与太平洋中部海域载有逾80名乘客的一艘渡轮失联。2月5号起，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开通至燕郊、大厂3条常规高峰公交线路，开通线路确定为893路、894路和822路公交车，均抵达地铁6号线鹿城站。目前，北京各大公园的冰雪游园会全面开启。需要提醒市民的是，2月4号立春当天，各公园冰场将谢幕收官。黄渤首部导演作品将于今年暑期档上映，影片在家乡青岛低调开机，演员有舒淇、王宝强、王迅、于和伟、张艺兴等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陪你熬夜聊天到爆肝也没关系，陪你逛街逛成扁平足也没关系，超感谢你让我重生整个 ORZ， 让我重新认识 Hello BE Hello BE LOVING Happy ING，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，恋爱 ING 改变 ING 改变了黄昏黎明，要你到心跳到不行。你是空气，但是好温胜过了空气。你是阳光，但是却能照进半夜里。谁能在昼夜能助纣为保了生命？你就是维他命 ，Hello B E Hello B E。 坐上一台喷射机，恋爱 ING 改变 ING 改变了黄昏黎明，要你到心跳到不行。 某分某秒某日某地某种永远的心情，不会忘记此刻 Hello B E Hello B E LOVING Happy ING， 心情就像是坐上

还有呢，如果想要网购的话要抓紧了。在我前几天网购的时候呢，看见商家有2月5号到6号都已经不发货了。那你现在买过年的新衣服了吗？今年你想买什么颜色的衣服呢？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穿什么颜色最衬气色，那就必须要了解一下你自己是什么肤色的。来，现在呢就低头看一下自己手腕上的血管颜色，是偏紫偏蓝还是偏绿呢？如果是偏蓝或者偏紫，那么你就是冷肤调。冷肤色呢很适合穿冰蓝色浅蓝色，特别是配上白色的时候就更加鲜了。如果是偏绿呢，就是暖肤调。暖肤色的人呢更容易驾驭深沉一点的颜色，比如穿驼色时髦又高级。如果你手腕上的血管又蓝又绿，恭喜你，你是任何颜色都能 hold 住的中性肤调。所以现在看看你的手腕血管到底是什么颜色，抓紧挑选适合自己颜色的衣服吧。 美酒加咖啡，我只要喝一杯，想起了过去，又喝了第二杯。明知道爱情像流水，管他去爱谁。 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 969旅行者。 欢迎收听969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春天呢是属于花的季节，青海罗平的黄色花海点亮了每年的春，林芝那片望不到边的粉色花海则浪漫了每年的春。林芝不同于印象中的西藏，有些庄严，有些空灵，相反则有着西藏柔美的一面。最近的气温也是逐渐的转暖，还有一个月的时间，专属2018的浪漫即将在这里开放。春风赶走了寒冬，初春的林芝，一片优美的田园风光，让人仿佛置身于江南之中。日出的光晕洒满了山间，此时此刻的林芝绽放出一个灿若天霞的春天。盛景呢，之所以称之为盛景， 就是因为不管你来几次，都会有不同的感想，不同的收获。林芝便是这个来100次都不够的地方。桃花沟是春天开始的地方，波密的桃花是林芝地区开得最盛美、最规模、最肆意和最狂野的。盛开的桃花依偎在高耸入云的雪峰之下，当浓郁的芬芳一点点渗入灵魂深处，繁花缤纷的潇洒如此扣人心弦，鲜活的生命美得令人惊心动魄，让人措手不及，却又不得不为之倾倒。南迦巴瓦峰被称为云中的天堂，它是西藏最古老的佛教的圣地，有着西藏众山之父之称。当然它还有着另外的一个名字，叫做木卓巴尔山。其巨大的三角形峰体，终年积雪，云雾缭绕，从不轻易地露出真面目，所以它也被称为修尼峰。尼安河是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的母亲河，藏语意为神女的眼泪。春天的尼安河就像是一幅长长的画卷，河水从幽蓝转至碧绿，两岸的绿意也从嫩绿过渡为浅粉，近乎贯穿了整个林芝的尼安河。这里不光藏着绝美的胜景，还住着林芝的魂。美人不是母胎生，应是桃花树长成。林芝，一个最不像西藏的世外桃源，不仅有梦，有诗，还有远方。景点969，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。拨打电话010-5175-2200，与我们分享你的旅行故事。969旅行者，我们一直在路上。 灼热电波，把音乐塞进耳朵，为精英注能量。经典969，音乐

相随，相会相依如我俩。雪星星一双双，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。刚才听到的是一首非常喜庆的歌，也是一组难得的搭档，来自王菲梁朝伟的《喜相逢》。这首歌呢是《天下无双》电影中的歌曲，王菲通过这部电影还获得了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的最佳女演员奖。在这部电影中呢，王菲与梁朝伟上演了一出虐恋深情，还共同高歌了这首《喜相逢》。说到梁朝伟，他让人痴迷的呢却是他身上那股挥之不去的忧郁气质。说起唱歌，梁朝伟绝对是被忽视的最厉害的那个，也许是影帝的光芒太强大，让他的唱歌被埋没了。虽然他并不是一位专业的歌手，但他是以气质与嗓音取胜的歌手。 深深地在我心里，改变。

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今天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英席。今天是2月4号星期日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8度，最高气温1度，西南风1到2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8度到0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0度左右。冬季气候干燥，室内如果干热呢，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，以防止感冒、呼吸道等疾病。此外呢，不要等渴了才喝水，否则身体已经受到伤害了。而冬天洗澡次数过多，既不能把水分补回来，反而可能会因为水温太高而损伤皮肤。专家称呢，冬季洗澡在1周是1到2次即可。洗澡时水温不能太高，也不能用力搓擦。洗完澡后最好涂抹一些身体乳，滋润皮肤。帝都每年最热闹的庙会最近有新消息了，第33届地坛、第35届龙潭春节文化庙会呢，将于2月16号开始，2月20号闭幕。而每天早上8点半到下午15点呢，是对外开放时间。地坛春节文化庙会呢，将推出优秀民间花卉展演、天津曲艺、台湾风情等6项演出，近100场。游客可以根据交通提示信息、旅游信息、地坛、龙潭微信、微博发布的信息及门区、园区广播，随时关注客流情况，及时错峰出行，提高游园舒适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见。九六九报天气，每日送上最及时的天气预报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，和您一起感受阴晴冷暖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8度。节目更有北京本地休闲、娱乐、美食等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一年365天不间断，1天3小时高频次播报，为您的出行指路，为您的生活加分。如果您有关心的内容，欢迎拨打0105175-2200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我是山，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，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，我的森林、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，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。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，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，攀登到我的顶峰，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。如今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，看看吧，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。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，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，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。 自己，虽然我爱你。

始至终全是你，让我投入太彻底，不是如果注定悲剧，何苦给我美丽，演出相知的别离。 变成海，我又很有爱，守在岸边等待。夜色越美，我越难挨，心跳越厉害。万一你迷路，怎么回来？好想把你藏起来，藏在胸前的只和我一个人相爱，藏在胸前的口袋，把你暖暖的融化，你就再也离不开， 再也离不开。 把你藏起来，永远呵护这份爱，这份爱 别人想， 只是和 记得抓心，你记忆